靠员工保顶得下去，这个无可奉告，去当然了，我看这个刘子嗣还是谨慎为妙。到底是员工保栽培的人，说出话来滴水不漏。哎，不过这回卷船真的被老梁给坑了。什么话，员工保一心修中央铁路也是为了推行新政，什么地方得罪你了？我听起来问了，员工保也是出于不得已啊，他原来对金丹武的安排也是费了一番心思。哎，正常。好了，这事啊就不要再谈下去了。哎，国舅不是劝我们不图公道谈下去吗？干脆我们就去广州吧。啊，是啊，我那条粤汉铁路再从广州修到汉口可能是不少。哎，可是总比你那个京张铁路没那么复杂呀。这车就算是帮我一把，不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修铁路，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吗？再说啊，广州可是你的老家呀。是 徐坚也盼望着回广州老家。哎， 现在你吃点红的皮吧，香蕉里面放刺儿，还有红味甜果，甜嘴猪啊！军区乐园之时，我们四个同学到莲花山上一醉方休，你等着我们去吧。公公啊，别劝陈先生，别劝陈甘露，我和我夫人有些缘故啊，你为什么不再给我？ 我公公要做蛋糕，求求您。 我也很想念他。你等着 我们去吧。姑妈，别劝陈先生，别劝陈甘露。 我和我夫人有些缘故啊，你为什么不再给我？ 我姑妈要做蛋糕，求求您。 我也很想念他。 但是由于失去了一切，没有果实收，也会经常为了帮 你。是吗？ 真的。 京张铁路这样的矿石险，在欧美各国也只有大师级的人物才敢于接受这种挑战。贤哥，给我们念念。 在中国能修京张铁路的工程师 还没有降生呢，这侮辱人嘛，这太过分了。 好热闹，哎呀，大家都谈了这么久了，自己也该饿了，来大伙来尝尝广州的烧火粉， 是不是饿了？嗯，好香啊！哈 哈哈哈哈！尝尝最好的烧火粉， 你说啊？ 建超， 一言为定。 莲花山，何谓田螺？何谓田螺？ 饭后，詹天佑握着那张报纸，还久久不能平静。 是不是不去了？ 哎，怎么又变了？你自己决定的事情，就是十辆马车都拽不回来。 菊珍， 我呀，我反正是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命哦。 之字形绕开这座大山，从青龙桥直通八达岭。我们到那边去打隧道，长度可以缩短一半， 那就不必走盘山路线了。 对，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盘山道的做法。 真的 啊？啊，用之字形的办法，我们可以大大的缩短我们的施工工期和造价。 新的方案出台，自然要经过清政府的考察和批准。于是詹天佑把袁世凯和王爷们带到了崇山郡当中。 多大功能啊！ 你非要逞能，不找洋人，自个儿能修吗？ 玉轩，怎么过分？只能设计从这里一直往上走之字形，这样施工时间和经费都可以大大的节省下来。 走之字形， 通车后需多备一辆机车，以便上下坡道时牵拉后推啊。 行吗？ 我已经给美国波特文工厂和佩尔皮克公司以及几位在美国的老同学都去了信，我要他们提供适合大坡道上运行的机车资料。我倾向于马来机车，它功率大，额定引力是42000公斤啊。不过这些都好办，真正的困难是在那边，在八达岭那边需要打一条3450英尺的隧道，我们经费困难，无法多买专用设备呀。 实在不行，就找英国人再商量商量吧。 共和大人，不必找英国人了，我们自己可以想办法。 对于詹天佑的方案，袁世凯的心里也没有底。 你说詹天佑这个方法行得通吗？我看还是找英国人来。他说呢，这办法是从美国那儿学来的。美国呢，用这办法用了几十年，没出过什么差错。买机车要是钱不够的话，再批点吧。你反过头来再交给英国人，那俄国方面该怎么办？上次俄国大使已经明确表示，你要交给英国人，他们绝不答应。要是硬不卖他们的账，就怕北方国界就没太平日子了。 你替我把这座鸟鸣钟送给詹天佑，这是太后赏给我的，以后你多注意他一点。 So, if these people come to work for my company, they will certainly get double these wages. Yes, yes. 听见没有？人家是中国通，要是把你们的人拉到他们关内外铁路去干，工钱至少能加一倍。 啊，小工给300啊？ 对，木工数的。当然，你发下去就用不了那么多了。老兄，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捧个聚宝盆回家了。 真的？这好， 张旭，慢走。跟你们把话挑明了，中国人想自己修成这条路，那是做梦。人家诺克斯先生早就在准备了，英国公司指不定哪天就来接管你们的工地了。 大哥们，王爷坟呢出事 了。怎么回事？ 看坟的不让我们修路，说是怕坏了进王爷家的风水。 要是让王爷的坟搬家，老子就让他脑袋搬家。 反回去吧， 弟兄们，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拿下！ 大人，我也说了，我们要是守不住这坟，我们就没地种了。 大人，求你了， 大人求你了， 求你了。 不要冷静，知道老王爷为什么选这里做他的墓地吗？他就是做鬼也要在这里守住大清的江山呢、啊、我们在这里兴修铁路就是为了大清的富强，老王爷是不会怪罪我们的。如果靖王爷怪罪下面，一切由我当大。 大人，以后我们怎么生活呢？ 大人啊， 大家不用发愁了，我们把老王爷的坟往南移，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给王爷看坟的。如果你们愿意到铁路干活，每个月给你们发饷。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朝廷有令，宫西不得延误，关沟之子行线路必须经过这里。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边的事情刚刚处理，那边的隧道又出了状况。工人们纷纷惊慌失措地向隧道口跑去，其中两个负责任的小工看到隧道里还有很多的炸药，于是奋不顾身地返回去抢救，结果被塌方的土石堵在了隧道里。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现在是在为自己干，可就忍心自己人踩自己人的台吗？就为了那几个臭钱，自己人坑自己人吗？中国人真的不该修铁路吗？真的只会赶着大车站在几寸深的臭沟沟里挨鞭吗？穷哥，给我穷哥。造成这次事故的人应该挨打，我没有带好你们，应该挨打。齐立勋负责工程监督，没有看住自己手下的人也应该挨打。查出纵容监工的人也要打。 是不是别打了？还是打吧。 说吧，认打还是认罚？谁带上爹爹别打。米勒，通知会计扣我一个月薪水。齐立勋不知去向，也扣他一个月，还有我。我身为副总办，对这件事情关心不够，也该扣。另外监工走了，这事没人干不成，我毛遂自荐，这事我接了。副大人，我跟你师说了吧，监工的说跟英国人干能多赚钱，我心里头就动了。可是一想我的两个儿子还在这里，我就下决心留下了。哎，可我这心里头见不得人呐。大叔，大叔过来，来跪下。张大人，从今往后我们死心塌地地跟着您干，别人就是给我们一座金山，我们也不走了。 工人们纷纷跪了下来，每个人的背上似乎都多了一份千斤重的担子。这次事件之后，工人们干得更起劲了，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这条铁路是为自己修的。风霜雨雪，酷暑严寒，转眼四个春秋过去了，京张铁路终于到了通车的那一天。这时

仙鹤一甩手，把军功章扔到了窗外的水中。此时，几位同窗好友的理想仿佛已各奔东西。最明显的对立来自仙鹤和一直被称作伯爵的杨迅。 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命运往往是令人难以预料的，清朝政府突然变卦了，把一切生命体力都无条件地收归国有的命令。人们说，朝廷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把铁路的主权抵押给外国人，向他们借债，用以镇压革命党人，挽救面临崩溃的局面。现在，四川等地的民众已纷纷起来，要求朝廷收回这无理的命令。而四川总督赵尔丰，正在他的督署门前，向领枪师请愿的民众致送了血流成河的惨案。 四川堕落会的民众到督府去请愿，谁知道竟然遭到都督赵尔丰的血腥镇压。 血腥镇压，你心中还有没有法律？为什么平淡无故的收我们的铁路？我们的面都是商办的。 郡主，你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嘛。郡主，郡主，干什么你们？ 总督大人有令，请您按下面的意思出个文告，向各位股东交付粤杭路。你要是不照办的话，就不许出这个门。 我去，你们凭哪一条法律？找你们总督大人， 您就该守着那个链子吧。您要是出去，显得不好交代。 放肆！ 进来的是郑元直和几位地方官员。 我们会伺候这样的人。啊，你们来的正好，我们看看信不信。信，你看，总督大人也是无根之才。 大伙儿，别站在这儿了，让他请客里边说吧。来，各位请坐。 朝廷要收回商办铁路，抵押给四国银行，这不可不办的。成都川汉路的股东们聚众闹事，这不开城镇压了。丹总理，听说您给四川保路论党开了电报，说什么粤汉路要与川汉路同进退。您这不是让总督大人和郑官员为难了吗？我看您最好代表我们粤汉路给四川保路论党打个招呼。 我觉得只是川汉路的总工程师，怎么管得了他们股东会的事？ 那你就出个文告，让你们粤汉路的股东交出股权，听话没事，不听话，四川就是他们的下场。 张政府对您是一直挂念着呢，你看，他还特地为您写了一把扇子。 我要去找张总督，有话要讲。你不能出去，我是朝廷命官了，谁敢拦我？ 张总督，你走 开！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你干什么？你是个野兽！我不要你来监视我，这位先生，您跟着上总督大人产权了， 在这里不行，你还帮人家去顶 住住住住住。 这个杨迅出现的总是很及时，但这次他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好，听众朋友，电影詹天佑的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